了， 不是 夸张。 Hello，Hello， 拜拜， 又来到做咩啫？ 每一次讲呢个名嘅时候，我都望咗 Y Y 睇下佢讲咗乜定咩。 唔系，我想讲咧，突然间我谂起咧，有人话咧要我哋咧，即系分唔到把声，话开头要讲，譬如我讲一句嘢，就话呢个系边个讲嘅， 即系睇紧金融嘅书阿牛道啊嘛。 系啦，我哋一齐讲 Y Y 说大家好，你。 这个我咯，咪真系 阿牛 ，OK， 嗤之以鼻， 杨怡 笑，我只可以话都系嗰句，如果你翻唔到，我哋听多几次啦，我真系冇第二个办法咧。 我惊阿牛咧后面加呢个数字啊，你再讲 反台， 唔系、啊，但系有时候我喺度谂。有啲人咪成日问问题，跟住话牛点啊，杨怡点或者 Y Y 点，跟住我心谂你分唔分到边个打边个，你先好问啦、啊。 可能 根本就唔知咧。 之前咪试过有人嚟咪话啲插图咁系边个打边个， 系嘛？即系佢问即系佢仲系问 Y Y， 即系边边个声要咁样样讲，我都好笑咯。跟住其实我哋咧已经无数次咁样咧喺嗰啲 唔紧要。假设你今日而家听你都系分唔到，你即刻去 follow IG。 我以为你话假设你今日仲分唔到就唔使再分 啦，唔系嘅，冇咁扑街嘅又。咁你而家即刻 follow 我哋 IG， 睇翻由头到尾啲 post， 每一张图我 都会有名 的。系啦，之前开头嘅实有名，又有一中间有一度又试过解释一次，特登写埋个名喺个头下边。 喺个头下边， 系啊，嗰个插图嗰度啊，你又可以睇啊。 唔系佢意思边个画嘅，但好似都有讲过噶啦。 唔系佢唔系咁， 唔系画啊，佢先 讲画噶。 佢先呢几个公仔边个打边个噶， 同埋呢把声系边个咁样嗰啲咯。 我咪我咯，听多几集啦。 我嗱呢个系我而家解释，我 系我，即其实系边个，跟住跟住就 唔 系，紧要唔紧要？有一个听众佢已经瞓咗噶啦， 系有听众 瞓咗啦，而家。 是啦，佢通常听到呢个位置就应该瞓咗啦。唔知道你今日瞓咗未呢？ 瞓咗冇错。 瞓咗冇错。 瞓咗冇错。 其实我一直都怀疑究竟佢有冇听过完整嘅一集。 唔知道。哦，即係我有朋友同我讲话佢夜晚瞓觉前开嚟听。 又系瞓觉。 跟住我就话其实我真系跟住我就其实我哋都好嘈㗎，即係都笑啊。 咁佢点呢？ 哎呀，但系听啲下就瞓着咗噶啦，咁我就觉得， 我都唔知道应该高兴定系一个 成功定系失败。 但其实佢勾起咗一个事咧，就系我咧以前咧，即系冇嘢好做嘅夜晚啊，即系搵啲嘢想听下瞓嘅时候咧，我系会开呢个黄子华栋笃笑， 而阿牛都系瞓咗嘅， 都系异曲同工嘅。 我谂你唔好再坏人啦，系咪？ 但系我 sorry， 但系都但系咁样咧， 都系坏人。sorry， 但系我都 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一啲之前有人讲话你半梦半醒之间听到或者嗰啲系最入脑噶嘛？ 系咩吓？ 系嘅咩？ 系啊，最记得噶嘛？ 即系读书就要喺半梦半醒之间记住 啦，应该即系一二一二一咁啊。 咁我冇听过，得咁，但系听到几多嘢啊？ 我唔知道啊，总之我就听黄子华栋笃笑， 所以就识背啦，可能 我识背啊。 我反而觉得喺半梦半醒接收嘅资讯有啲模糊，即系第二朝你会谂过，因为琴晚有冇听过咧？ 我惊我发梦第一阵， 系啦，听紧嗰啲系去到边嘅咧个位，即系我试过听嘢瞓咗，但系究竟我冇听晒呢集咧咁咯？ 唔系，但系在于我啦，嗱，我系杨怡啊，即系讲多次先。杨怡说， 杨怡说冇开人头， 系啦，系杨怡说，其实咧，如果我听咧，我后来就觉得哇，耳仔好辛苦啊，塞住啲嘢啦，跟住第二日，第二日嗰个 headphone 又唔知道去咗边啦。而家你知嗰啲都系 一粒噶啦， 系啦。跟住之后又觉得好似好嘥电咁咯，电话起身又冇嘥电啦。 哦，呢个你问下其余嗰位都系。 跟住我就觉得，唉，算数啦，都系唔好啦。 我都有试过塞住嘅，但系真系 会。案先，我哋并唔系想讲， 系唔系讲听嘢， 会听，我想睇嘢。 系啦， 我哋呃咗你咁耐，标题讲咗四分钟都仲未讲。 唔系咁，佢睇到标题先入嚟嘅。 佢都明我哋系咁噶啦，系咪？ 呢排都系开头谴责下人先嘅。OK， 拜。 都系嗰句啦，听咗几集啦。 系。 好，今日系想讲发起攻心嘅。 系，即系大家最近就睇咗好多港产片啊。 最近呢，我谂呢三个月啊。两三个月啦， 我谂系因为疫情之后咧，好多片要赶住上啦。 改咗期啦， 即系可能突然间好多戏睇，好似系咪？ 系啊，仲要系港产片， 全部都大部分 嗰啲贺岁片都嚟咗暑假， 系 啦， 即系大部分都 中秋添 啊，系啊，所以就好多咧，突然间开翻之后咧，就好多戏咧就轮住咁出现啦。而每一套戏都系大家都可以支持香港电影嘅，系咪啊？ 系 系啦， 全部戏都系咁叫你嘅，系咪？ 冇错，支持港产片嘅， 系啦系啦。其实 呢排你睇咗边套啊？边几套？ 其实我 哋 几套都有睇嘅，即系《明日战记》啊。阿妈啊，冚家辣啊，合家辣 系嘛， 合合合啊嘛， 合家辣 系啦，合家辣同埋即系我哋想讲《快眼公心》啦。咁但系点解我哋净系讲《快眼公心》咧？ 因为可唔可以斗胆咁讲？我哋三个应该一致认为《快眼公心》系最好睇，可唔可以咁讲？ 诶，又唔系啊，朋友中意阿妈嘅， 我中意阿妈嘅。 OK， 系啊。冇乜我都， 但系唔系唔好睇《快公心》系。 系啦，不过谂住因为好近啦，个记忆比较新啲，所以就想讨论下《快公心》嘅。 继上次讨论呢个《侏罗纪公园》，引咗大家去睇之后， 系有啲人好似系 系啦， 有啲人好似咁睇唔睇好咧？ 系你讲到咁，咁我睇唔睇啊？ 系啦，咁但系呢套就因为最近我哋睇啦，因为之前 最深 嗰啲咧开始已经遥远咗啦， 都唔记得佢个 detail 位系咩啦。 天 乐 系我系天乐， 天乐都系佢，佢都系天乐。 系咁，明日战记大家就真系都系古太啦，变咗。 我包都系噶啦， 系啦，冇啦，好烦啊，唔好再讲。 耶，yeah, 男人都系古太嚟噶， 唔系都好，唔系我觉得大部分即系整体嚟讲咧，全部都满意嘅， 同埋大家好似好耐。冇试过， 我谂系因为 唔系啊！大家好似好耐冇试过咧，一连串几套港产片你都去睇啊！ 系 即 系 几套都系香港港产片嚟嘅。 大部分人我发现咧，大家都有睇晒，即 系 都会睇，起码睇咗三套 啊！ 即系可能有啲都冇睇，但系你都会有成， 或者嚟紧都去睇啦。 系啦，即系都会逐步逐步都会睇过。 系啊。 可能真系因为疫情嘅时候，真系 或者仲有 好 多人睇埋山卡拉嘅， 系啊，所以我哋三个唯一共通点就系冇睇山卡拉， 系啊， 系啦， 睇到， 系唔好意思， 其实都几好睇嘅，但系咧就可能唔系我咁啱冇拣到啫， 唔系最第一个你想拣嘅咯，我谂系， 系啦， 系咪？ 即刻借晒 ，OK， 我哋 pass 呢个话题，唔好 讲。我讲快公心先啦，快公心就 快公心先啦。 好， 因为我哋就拣咗快公心，因为大家最近最睇嘅， 系 啦。咁啊，讨论 首先问翻先，应该咁讲，你哋一开头有冇想去睇？即系打从佢系我话系贺岁片嘅时候， 系贺岁片嘅时候，反而我 系 想睇嘅， 系啊， 因为合家啦同佢我都想睇嘅， 即系两边都想，两套都想睇。 因为咧，你其实我讲都讲真嘅，即系呢一两。两年嘅即系好，大家都系个情绪，其实咧都系想开心轻松噶，即系你想揾啲嘢轻松。咁而当时我见到《合家辣》咧，同埋《快公心》咧，即系贺岁片咧，我系觉得啊，都睇下，都好开心下啦，即系唔想睇啲咁沉重嘅嘢噶嘛。 系， 咁点知？即系佢 居然上唔到啦， 系啦，即系佢有疫情，即系关闭咗。 我哋又中埋，真系， 系啊，我哋又中彩招啦， 系 啦， 有条 link 之后， 你又要去听翻我哋中咗嘅时候， 系啦。咁而家都好适合噶，因为其实而家都好多人中招噶，听讲。 系因为嗰阵时我就谂死啦，呢两套戏究竟会点咧？ 系啊， 因为曾经咧以为我哋都系删，可能半个月都有再开噶嘛，点知系你发现咧，佢一路都褪噶。 系， 即 系半年咯。 跟住我就其实嗰阵时谂佢会唔会喺某一啲平台就播咗就算咧，即 系 有人就话即系你摆 上 网，摆上网播咗佢啦。即系 咁，我又觉得有啲有时有啲系即系戏院系戏院咯， 都系嘅。嗰个戏院睇 同 你喺屋企开个 Netflix 啊，或者开个 YouTube。 同埋因为戏院咧嗰个。尤其是可能笑片啊，个感染力好大啊，因为几全场可能起码有廿个人或者三十个人一齐笑嘛，嗰个感觉系， 即系好似大家都有笑点咁， 即系大家好个气氛好好啊，你屋企都人，你喺屋企睇都会笑， 系， 但系唔系呢个咯。 我听过有人咧就话咧，其实咧你喺即系屋企睇同你去戏有咩分别咧？即系你喺屋企咧，我唔知大部分人啦，可能你会一路睇一路食嘢。 系， 或者你有啲嘢做，例如你有啲 去个厕所先，或者诶、哎、有个电话先， 或者你喺度揿紧电话啊，睇下 系啦。即系佢话，咁你咪断断续续令到诶、你睇戏嘅时候嗰个感觉咧 系 散嘅， 系啦， 即系就冇人留意套戏就 冇咁投入咯。 系因为你其实系咪戏院，大家都系 focus 喺个 screen 度啫嘛，你唔会做其他嘢。 所以我好怕咧，譬如我如果系喺一啲即系可能唔系戏院啊，仲只可能喺公司啊，或者可能你系食紧嘢啊，喺屋企啊，开啲嘢嚟睇啦。咁跟住我就知道，咦，我知道啊呢、這个。好睇嘅，佢又开俾大家睇啦，一齐睇啦。咁然后其他人咧，可能就会 有 下下开咗啊，又讲又倾偈啊。咁我就忍唔住，喂，你睇翻呢度先啦，头先呢度好好。 跟住唔紧要啦，咪停咗佢一阵再睇咯。 吓边度啊？你头先讲咩？跟住就会忍唔住讲，屌头先人哋咪做捻咗咯， 咪会 miss 咗咯。即系你如果中意睇嘅话，就会觉得唔够完整咯。咁 系啊，所以有阵时候我之前咧可能睇戏，我就喺套戏院睇好睇，哎呀算啦，之后等呢个网上睇先睇啦。跟住我通常都会话。咁就冇咁好睇㗎喇嗰套嘢。 冇普通囉睇咗囉。 減低咗嗰個投入嘅程度。 不過因為開頭呢我就會諗呢即係快公心係因為呢之前呢黃子華嘅另一套呢就即係。 逐水漂啊埋次 咗。 乜代 乜代 中 心。係乜代中心。 即係佢自己做導演嘅。 棟篤特工。係咪特工 好 似 係。總之佢就自己投資就做咗導演啦。咁上一 套。 套 有去睇嘅。 咁嗰時就大家又係因為好佢之前佢話佢冇一层楼嘛，系咪？ 因为佢卖咗层楼，攞到啲钱 嚟 拍戏， 即系类似摆落去嘅。咁嗰日大家都去支持佢。嗱，老实讲咧，因为之前咧，我其实都系觉得咧，佢咧都系做人哋拍嘅戏好啲嘅，即系佢做饰演一个演员咧，我觉得好啲。但系即系因为佢咧自己去做导演嘅戏咯，反而觉得冇咁，其实冇咁好睇嘅，我觉得。 好小心啊，讲得， 即系我觉得咯。佢嘅可能佢太多嘢要兼顾啦， 我都冇咁辛苦啫。 即系佢会可能好多嘢，我觉得反而佢做呢啲咁样，净系做戏专注做戏，我觉得好睇啲咯。所以嗰阵时就谂下有冇分即系上次睇乜代宗师，我觉得还好嘅其实。系，因为可能、那個、 我好中意见到 Y Y 咁小心咁讲嘅，然之后佢样好诶还好。 其实我又几中意乜代宗师嘅，我冇你咁大嘅包袱嘅。但系因为我因为乜代宗师咧，佢好复杂嘅，佢又要练拳，又要性， 又要教戏， 即系佢除咗拍戏或者演戏，其实佢体力上佢都未必负荷到，所以一定系好辛苦嘅嗰套戏。即系我就觉得嗰套戏对我嚟讲系一百分嚟噶啦。即系如果佢咁努力，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谂佢系因为佢自己梦想好中意做导演啦、 啊。仲要离身啊？我唔系一个子华 fans 嚟噶， 死都要写喺自己手上啊！ 因为佢，我觉得佢系好想完成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咯。 系， 所以 有一样嘢想拍， 即系每个人都会生个仔，嗰、那个嗰、 啊 那个作品就 系 佢个仔咯。 冇 错， 系， 即系你唔中意佢个仔就一回事啊。 系啊，我觉得还好。离 身啊！再讲一次，我唔系黄子华嘅 fans， 但系我觉得嗰套戏好好睇。 大家牛咧就系黄子华 fans， 所以呢套戏佢一定会睇噶啦，都系咪？而佢亦都好期待嘅，本身系咪？ 系啊， 因为好拖咗咁耐先上。 因为嗰阵时嗱，其实呢个感觉，我嗰日都睇完嘅时候，我谂翻咧，其实之前咧，即系你讲话呢个本来贺岁噶嘛，同合家一齐贺岁噶嘛。 系啊。 当时我对合家嘅期望比较高嘅、 哦， 因为我想睇 Eden。 我系妖， 系啦，因为我知 同事间都系爵士嚟， 咩啫？咁我就埋 Eden 嗰边，又埋 Eden 边有个郑中基啊嘛， 系啊系啊， 喂郑中基，我好耐冇睇过笑嘅啫，即系咁样， 笑啦， 系啦，咁当然冇人想期望睇梁咏琪啦，系咪先？即系佢搭单嘅啫，你问我，我想好想睇 Eden， 我 系以为 有好多吴君如添嘅，所以我都期待嘅。 而家我当然睇翻，我觉得好在冇乜吴君如 ，OK 嘅， 唔系 喎， 反而觉得梁咏琪今次贴地咗， 正常啲 啊，我觉得佢啊， 等先，嗱，我哋并唔系想讲合家乐嘅，系啊， 即系赖 咁，只不过当时我嘅期望咧，期望合家乐高啲嘅， 系， 因为另一边咧，嗱，你讲真，泛气攻心咧，净系睇咗几条友，系，我系紫华神嘅 fans 嚟嘅，即系栋笃笑啊嗰啲啊，戏我全部都有睇，即使好难睇嘅乜代宗师我都唔怕讲啦，唔紧要，系啦，其实我觉得嗰套佘诗曼嗰套咩栋笃特工仲烂过乜代宗师， 一定系咯，所以我唔会睇嘅， 系啦，咁我其实有个心理有个障碍嘅，即系，咦，又系咁样。 虽然我都会睇嘅，我知道自己，但系诶、哎，好似嗰边好似牌面，好似好想睇啲 Eden 咁样。 系嘅，都系个 feel， 同埋加上睇落去，咁啊，咦，净系好似黄子华吸引我啫，讲真。 其余嗰几个都还好， 即 系 还好啦。林明晶我又唔系仔啦，我知边个，但系哇，林明晶啊咁噶嘛。 Stephy 同埋张继聪 我都 OK， 咁但系咁样搭落去我就嗯 OK 啦。 唔系张继聪成日都同黄远之出现，所以我就觉得好冇新鲜感。 我净系即系你当时净系睇嗰啲排场咁样嘅时候就哦好咯， 单个黄祖蓝 期望好大啲。当然啦，最后又上唔到啦，即系又褪啦。当时我就谂，其实我啲谂吓唔系真系抌上网啊嘛，我又唔系好想，我都希望佢。是继续是戏院上的，咁到后尾知道咦可以是中秋，我觉得咦都好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没去研究过什么 making of 啊，看过什么其他东西、总之我觉得咦，咁他们又说影响不大，即是各自都说哎我们的内容呢就不是很 hard sell 新年的，即是都可以褪的咁样。咁我觉得哦好咯，咁再一刀去看的啦。咁结果看完之后我觉得是反而可能对泛起公心没那么高期望的时候呢，佢俾我嗰个开心嗰个事，哇，仲大啲，我觉得 系。 唔系，我就其实觉得我都冇乜特别嘅期望嘅，只系觉得诶、 啊 哎，有多套轻松嘅片啦。咁、 啊、又终于上啦。 你知我嗱，我只可以话咧，《合家乐》咧系一啲你笑完就。 就算啦， 系 啦。 咁而范公生可能佢笑之外，佢唔系斋笑咯，可能佢会讲一少少亲情啊， 佢有啲嘢俾你带走啦， 有啲嘢咁咯。但系阿子华话唔好期望嘢俾你带走啊，佢话其实成日期望， 但系有嘢带得走嘅， 即系佢系唔系就系笑嘅咯？我只可以话，即系佢唔系嗰啲合家乐鸠鸠地笑完就。即系翻屋企噶啦，即系睇完， 系啊， 笑嘅真系就咁算噶啦， 系啊。 咁但系《法海公心》就剧情咯，有啲咁咯。 因为我觉得《法海公心》主要系佢系一个有骨干嘅剧情片，不过有笑位， 系咯、 啊，有好多笑位， 同埋顺， 佢有个好结实嘅基本嘅剧本嚟打上去系喜剧。系笑嘅，因为《合家乐》少少咧都系普遍嘅喜剧片咧，系好多 get 堆出嚟嘅。 哦，系嗰啲， 即系好多散嘅砌成出嚟嘅， 系 就无无谓谓嗰种嘅， 无谓谓嘅 get 系啦。 咁因为佢周海光啦，佢咪就系咁咯，系咁噶，好多都 系 咁噶。 style 系咁， 系咯 系 咯， 系啊。但系有 加上郑中基嘅演绎就 系 咁啦。 但系郑中基就想睇系咁， 其实就但我都好中意睇郑中基嘅，就系咁样好废嗰啲啊。 佢系冇礼 貌嘛， 系啊，即系嗰啲咧，嗰啲诶，即系买手套嗰啲咧， 系 又去厕所嗰啲，咁都真系觉得嗰啲就系佢嗰啲咯，搞 get 嗰啲咯。 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三位主持亲自回复你嘅留言。 好啦，又嚟到呢一个读留言嘅环节啦吓。今日要读嘅留言咧，其实之前都留言过嘅，系我哋嘅忠实听众 Chan Marker。咁佢就问，其实乜嘢系 High TV Search 呢？我想可能有些听众听到我们有时说 Hi TV Search 先，其实这个是源自应该前几年 Now 就有个节目叫娱乐审死官，是梁思浩主持的，那里面他会讲一些娱乐圈的新闻，也都会可能请一些记者啊或者其他主持啊上来去讨论一下一些娱乐圈的事情，那他应该还有个助理咁啦吓，一齐拍嘅咧，佢就会叫嗰、那个叫周摄，我睇翻特登。咁佢有阵时有啲资料上嘅嘢就，周摄帮我哋 Hi TV search 下。咁然后嗰个周摄咧就即系好，而家睇睇先，就会讲翻啲 background 嘅资料，譬如我、可能讲紧张柏芝嘅，就会讲翻张柏芝，我哋揾到咧佢系几时入行嘅，拍过咩戏嘅，系一啲背景资料嘅 search 咁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通常我哋讲 Hi TV Search 嘅时候咧，可能就系杨怡帮我哋上网睇翻嗰套戏叫咩名话，嗰、那个演员叫咩话 ，Hi TV Search 吓、就喺度嚟噶啦，就系咁啦。 如果佢哋嘅留言引起你嘅共鸣，就快啲留言俾做乜啫啦，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 一百集 一百集，一百集，一百条问题大冒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低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一百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揀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以下内容咧就会有咧， 纯属嘉宾个人意见。 系啦，咧我想讲少少慎重少少先，因为每一次我哋讨论电影嘅时候，我发现有好多好认真嘅观众啦、听众啦、 听众 咧都会话吓、啊，你哋咁样就系影评。其实我想讲咧，其实我哋唔系叫影评咯，我哋都唔会喺我哋一啲标题内容我都会写话系咪影评。 冇、 啊，我哋只系咧想话咧，我哋每一次睇完一啲戏，我哋觉得我可以讨论。 可唔可以讲下观后感啊？即 系 觉得 即 系 好似你哋留言咁啫嘛，听完呢一集你就啊呢集点？ 喂，同埋系啊，有啲人就好你几个。就咁吹水吹出 穿噶啦，系啊！ 我哋吹咗七十几集啦，你唔知啊？ 唔系，即系我想讲咧，我哋逢亲我哋一啲讨论电影一啲嘢咧，其实我哋想话我哋睇完嘅感受咯，其实系 share 一啲我哋嘅感受啫。 即系除咗专业嘅人，我哋都有好多人，大部分人系普通嘅市民嚟噶嘛， 咪就系普通， 我哋都系普通噶嘛， 我哋都系揦波冲入去睇戏嘅啫， 咪就 系即系路过，即系 系啊！我哋嘅吹水，我哋就系将睇完戏去食饭嗰浪。搬咗上嚟啊？咁点啊？ 我哋就系而家睇完套戏，就喺度食嘢嘅时候录低咗啊，得唔得？吹啊，咁系咪？即系我就想讲，其实我哋只系讲一啲我哋睇后感受， 冇错。 你唔好当系啊，我哋真系好似影评咁，跟住话你哋咁样就讲好套戏咁。 嗱、 嗯， 你要睇嘢睇认真嘅， 去 嗰啲 认真 嗰 啲睇咯。 影评又好，又睇嗰啲文啊， 诶，点样分析呢套戏啊？上中下路啊， 究竟饭喺公司系讲乜嘅咧？ 饭喺公司系讲食饭嘅。 系 。我想你哋有冇睇之前去 冇？ 我冇嘅， 今次冇嘅， 杨怡， 唔系因为我想有啲人咧系会了解咗噶嘛。 我睇之前咧，由于饭喺公心呢个好奇特嘅上映嘅途径啦，即系佢又之前谂住上，跟住上唔到咧。之前其实佢做咗一堆宣传噶嘛， 系啊系， 即 系 上咗一堆节目啊，啲访问又上都姐， 即 系 以为出噶啦嘛， 系啊，上个都姐，有啲演员又上咗呢个节目，有啲又上我睇咗嘅，其实我有睇嘅， 你知道大概内容啦， 我知道大概讲乜嘅，但系我都系谂紧，因为佢又话有三兄弟嘛，跟住又各自有。一条女咁样，咁对我嚟讲，咪即系嗰啲笑话系黄百鸣嗰啲啊，即系几兄弟嗰啲啊。 讲翻，其实我咧好惊嗰啲贺岁片嘅，所以咧我当时都好考虑，慎重考虑。 系咧个 feel 似系咁啊，又话我系大佬，有二佬，有三弟咁样。 我又冇咁样谂，不过我就特登唔睇嘅。即因为咧，即系要睇嘅时候，就特登唔再去了解，因为我想就咁去感受究竟佢 斋去 系点嘅。咁当然啦，之前系睇某一啲戏嘅时候，佢嘅预告有呢套戏啦。 系 咁咧，我就觉得佢 我都睇过预告。 系啦，预告系咪请咗有啲人睇完出嚟，好似喺戏院有啲咧就出名噶啦，即系艺人。尤其是我最记得有虾头嘅， 系。 但系我觉得佢嗰个部分我略嫌有啲浮夸嘅，即系我觉得佢讲到你话。今年最好笑唔知点样，你唔记得啊？佢唔知讲到 slow 紧咁啊， 吹到捧到上天嘅。当时 佢话系家有喜事之外系嘛， 咁你仲惊 系啊？ 你咁先惊 佢唔好讲到咁大嘅。 我唔记得佢实质内容 有 啊， 因 为好大嘅， 佢放喺最后一个人嘅，佢有几个人讲嘅。咁我就话呢套一定要睇，点点点好笑。咁当然佢当时剪出嚟嘅预告咧，我觉得都几好笑嘅。 系。 几搞，即系佢嗰个预剪出嚟嗰、那个，咁我觉得都吸引嘅。其实佢唔使有嗰啲人嘅睇后感 都 得 噶啦，系咪啊？ 反而你咁样讲到咁大咧，令我啲褪后一步。 呢一个咧令我谂起之前咧，梅艳芳嗰套戏嘅时候咧，佢就 系 有一堆、 啊啊、 哇杂碎剪咗好多条友同你讲，我都睇 完会点啊嘛？ 睇完希望大家 系咩咩 睇翻啲情怀啊，唔知咩，其实好惊嘅又系。 系啊，即系你讲到咁 惊嘅，系啊， 喂，讲到咁大唔好啦。 我好惊呢一种噶， 其实呢种宣传嘅手法系咪真系好咧？ 即系你真系唔知系真定假啊？系咪？ 唔系佢讲得太夸咧。当你怀住呢个嗱，佢讲到咁嘅时候，咩可能系今年最好睇咁嗰啲咧？ 咁仲惊？ 跟住你入到去睇，吓咁都讲话最好睇嗰啲咧？ 即系 我觉得佢哋 呢、這个可能唔系睇完之后嘅人去睇翻呢啲人讲 O K， 但你未睇嘅人去睇咧，我惊令到人哋反而会失落。 好啦，以下咧系剧透分界线啦， 严重系会讲里面嘅内容。严 重 剧 透， 你未睇就唔好听啦，系。 嗯，好啦，电完噶啦，仲听啊嘛，系听噶啦嘛，好我讲。其实我想讲一开始坐即系一开场嘅时候咧，我都谂好冇一分钟点咩，已经笑紧噶啦。 哦，你讲佢一开头嗰度， 你一开头过咗个字幕之后，跟住好快，只要阿黄子华行出间房，你已经开始笑啦。 系，即系个黄婉之玩电话嗰度话佢， 话佢向佢三佬度，你已经笑啦。 嗯， 跟住再我发现第一个笑最多人笑都系佢换翻把剑啦。即系佢咪攞佢把剑系坚嘅，佢话喂换啲平啲俾佢啦，佢换啲玩具剑嘅时候咧，大家已经笑紧，好快你已经进入咗嗰个状态，哦，佢哋喺呢度住嘅，喺呢个大厦、呢、這个工厦、呢、這个单位，然后佢哋嗌交，咁当然啦，你望一开始嗰啲 get 啊嗰啲嘢咧，都系一啲大家网路上成日见到嘅一啲女朋友刁难男朋友嘅对话啦，咁但系当佢两个做出嘅时候，你觉得好好笑， 系咁一样嘢，第一下觉得。 好快已经笑咗啦！ 笑嘅位喺边度？你记唔记得？ 我已经唔记得。 已经唔记得啦。 系，但系我谂即系佢，因为成套戏俾我感觉都系好轻松、好舒服嘅。但系我反应奇，我唔系最中意笑位嘅，所以你哋可以继续讲笑位先。系啦，我唔系最中意笑位，我系。 我而家回想下开头笑，好似呢度都有笑嘅，但系你话最好笑可能系，阿林明晶出现。 系啊，林明晶出现好笑啲嘅，系啦， 即系阿跟住阿黄婉之咪系见到 佢 嘅换 衫啊三佬，你唔好再搞你二女细装啦， 佢喺个 lift 口嗰度夹 佢 嗰个表情，佢吓咁样，嗰度就谂起其他嘢，我就笑咗咯， 系 啦， 即系嗰度佢就上去影相， 但系因为我个人系因为睇咗黄婉之太多都系类似咧，所以我一开始唔笑就因为我估到 都系呢啲嘢， 系啦，反而林明晶就有新鲜感啦，对我嚟讲，即系其实我嗱本身。真理身我都系唔系话林明晶系好帅好靓，我唔系呢啲 正 normal 啦， 系啊 normal 嘅，但我反而觉得哦佢哦好有新鲜感，好得意， 同埋佢好努力咁讲广东话， 系你唔觉得烦嘅？ 系你唔觉得妖？你 有啲系 觉 得烦噶嘛？ 系啦，但系你个嗱，譬如金刚嗰啲咪烦咯，成日喊淡屌你咁样，但系咦林明晶觉得佢好努力咁讲咧。好嗰、那个 feel 好可爱啊， 系 啊， 因 为 我 觉 得好奇怪，因为咧开头咧我对林明晶我知有呢个女仔啦，即系啲人就话女神 啦， 但我冇真正咁听过佢讲嘢，就系、是、叫平面嗰啲广告嚟 嘅， 系啦、 啊， 又我唔知佢讲嘢系点嘅，即系佢立体系点嘅，就叫平面嘅啫。咁跟住有啲人成日都话女神，咁多数 都系立体嘅， 唔系即系我会 立 体我会觉得咁呢个咪又好似嗰啲之前嗰啲女咁，有好多啲都系呢啲女 噶，花瓶嘅女啦， 系啊，即系譬如即系周秀娜以前啊，即系身净系身材咁，嗰啲女系咁噶啦，轮轮都有一个系咁噶嘛，咁我对佢冇期望嘅， 系啊，呢个， 但系你即系睇完呢套戏咧，我觉得我好中意明点解啲男人或者其实我睇好多女人都唔 系 好。唔系好憎佢， 系啊 ，OK 噶， 奇怪真系。 同埋我突然之间睇到学你话斋，我咪见到一个，我见到系啲广告啦，当然铺天盖地啦，即系如果男嘅 Mira 女嘅林明晶啦，系咪先？即系你行出街 女神啊嘛， 先 嗰啲咩银行又有佢借钱嗰啲 系。咁我系去到打啊，佢都 OK， 就唔系佢。就开始嗰啲千亿噶，即系唔系嗰啲系啦，嗰啲好索啊行去嗰啲，唔系嗰啲，系佢同黄子华喺个天台，即系佢送嗰个色盲嗰个黑超俾佢嗰度咧，我就觉得咦，佢系做到戏嘅， 有啲意外喎， 系 啦，系 啦，佢系可以认真有得 嗱呢一幕咧，就系我成套戏其中一幕我最中意嘅嗰个部分咯， 系 啊，即系你估唔到佢会做到一啲咁 交到戏， 我觉得首先佢啊，原来佢做戏好自然啦， 系啊， 即系冇得核突嘅， 你唔会觉得佢刻意。去做呢件事，好自然咁又好感动到你咯，系啦。 有啲奇怪，可竟然佢唔系一种令讨厌嘅感觉。 接到啊，即系佢单独对住黄子华啊嘛，佢接到个戏又交翻，即系你见到系，咦得喎。 我认为呢套戏咧，即系黄子华不嬲都系子华神，佢哋有固定形象，但系呢一套戏咧， 佢冇咗， 佢唔同咗嘅，我会咁形容咯，系啦。 因为以往即系可能讲紧，我谂自从娱乐天之后啦，可以咁讲。你会觉得咧，黄子华可能都系做啲搞笑嘅，或者佢自己拍嘅都系笑嘅，成日都系嗰个 feel 咯。 系 嗰个王子华嘅 feel 可唔可以咁讲？但今次就唔系，可能咁多人因为今次并唔系一个纯喜剧，佢自己写噶啦，即系有啲胡闹位，但系冇以前咁鸡啊，或者假咁样嘅嗰啲啦，好似似系一个正常人啊，即系佢会有唔开心，佢会有夹硬嚟嘅尴尬，佢难欢笑，又要有沉思，又要做很多嘢。 即系佢除咗笑之外咧， 佢 有啲 睇咗佢成个 真实嘅嘢嘅。 嗰个角色多咗其他面个其他嘢嘅时候，又觉得咦啊咁样今次又唔似平时嘅黄子华咯，加出 可能有少少觉得就唔同咗啦。 系啊，我觉得唔同咗。咁其他人助攻都好犀利嘅。另一个爆笑嘅点咧，应该系去到投票啦。投票都好多人笑嘅，好赞成啊！嗰度系啊，都好啦。边个 有 最数 咪啊？ 系啊，我哋投票咯，头先都投票噶嘛。 我哋都系三票啊。 系啦，即系讲个都好笑，跟住同埋就系笑到大家癫咗嘅油压床啦。 系，但我觉得佢呢个点噶，即系原来真系咁多人唔知油压床系咩。 但我想讲，我都知油压床咩。 佢即 系有啲人 两个都唔知，我哋两兄弟都唔知。 有冇搞错啊？ 油压床，油压床咩嚟？ 系啊，唔同物种生争咁远嘅。 跟住佢就话 Google 一下油压床咩。 Siri 油压床 系，我都觉得吓，点会？可能佢哋呢个 get 系嚟自佢哋，可能有人 真 系咁噶，唔知咩油压床。 系 嗰度我觉得好骑呢。 同埋嗰度有啲荒谬嘅，王之文，哇！你床都帮佢哋砌埋啊！ 其实嗰度咧，嗱，你其实咧呢套戏咧，即系所有嘢我都觉得可以接受嘅。即系你话佢住喺一个叉烧工厂，我都接受嘅。因为我觉得我系，因为可能而家我哋嘅生活咧，真系有人会住工厦啦。 系， 但 系 当然你以前我都咁荒谬啊，边有咁 工厦先大 啊？ 佢 系啊，即系我谂边个会咁住啊？ 我都想住工厦。 但系问题系咧，最另外又觉得有即系觉得好奇离嘅就系咧，佢就话佢两兄弟都中意过同一条女，而佢系。嗰条女系同完大佬一齐，而家同翻个二佬，再翻翻嚟呢个屋企， 仲一齐 面对面咁食饭。 一个 area， 其实我对于呢条桥咧，我有啲觉得好有啲荒谬啊。 但系呢，但系成个成套戏就系基于呢个咁荒谬嘅事情生出嚟啊嘛。 唔系，但系 YY 其实事实上可能真系有啲事情。 我唔排除有，但问题咧，嗰条女会唔会真系咁样坐喺度翻嚟食饭，而有嘅大佬唔介意啊？ 系啦，呢个就系我觉得 呢个真系 王子华冇人介意去。扮我冇嘢噶， 但 系有嘢嘅，但 系 我扮冇嘢。 我真系觉得好惨烈啊！即系你话我 同埋佢哋明明两个仲咁中意， 跟住仲要其实黄子华其实仲中有啲中意嗰条女嘅， 系啊系啊， 咁真系奇怪嘛。 系 Steffi， 系你唔使讲嗰条女嘅。 跟住我嗱，你问我咧，我觉得呢个情节觉得好夸张嘅。而我又觉得 Steffi 咧，如果系咁嘅话，我会觉得 Steffi 系攻心计，应该系翻嚟，其实佢仲中意黄子华嘅。即系我会觉得，如果情节佢真系要咁样翻嚟，仲要面对面，我觉得根本你仲其实 唔系锡你，你又唔拱佢， 系即系你利用紧阿二佬嘅啫。 但系佢唔系咁，都系多得佢锡埋嗰下啦。佢锡完之后，我觉得佢个反应系，咦，其实我唔系已经冇中意呢个人 啦。我唔知道，因为嗰个感觉咧，我睇嘅时候就，即系点啊佢？ 唔系我睇嘅时候，我觉得佢仲好中意黄子华， 我都好奇怪咯。即系我觉得紧你呢条女翻嚟有何居心咧 ？OK， 系啦，仲要瞓喺佢屋企 噶，跟 住系啊，仲要喺佢屋企瞓先奇怪嘛。 砌埋，哇！你砌埋床俾佢哋啊？ 仲要佢两个一齐砌嗰张床， 我都好奇怪咯。系啊，即系两个砌， 跟住咪二阿二 佬细 佬 砌， 跟住三佬就喺度话：哇！你哋喺。做咩？我都有底线嘅，好啦，你哋 嗰个咧嗱，油压床嗰个 get 位咧系有啲问题嘅，因为油压床咧你拉上去已经系唔同 feel 噶啦，点会张继聪佢知道咩油压床？但系 佢 已经， 所以佢都系冇常识系咪？ 系啦，但佢冇谂过，喂，你唔好嗌住你过嚟抖抖 先。油压床系好容易推开噶嘛，普通床系好难搬噶嘛，所以呢个已经 拎起嗰下应该唔得噶啦， 拎起嗰下都知啦。 跟住佢望到嗰条油喺地下咁系， 我帮噶啦。 不过我成套戏都系睇估就冇博估嘅， 冇噶， 我 冇谂嘅， 我就冇谂嘅。 因为当时就开始系咁笑，你就会系咁想知道搞咩之后， 我都觉得哇，真系住埋一齐， 系啊， 真系住埋入嚟。 最正系咩？上面 系 通窿噶， 系啊， 即系佢间开嘅啫嘛。 系啊，佢好似以前嗰啲房上面有个窿 系 窗气窗嚟， 系啊， 即系你隔篱搞咩，隔篱听到，我都冇明噶真系。 同埋佢哋成日都有一度都佢好尴尬，佢哋成日都喺佢哋应该系第一餐饭咪喺度讲话，咁你搬去佢度住啊？唔系啊，咁佢搬嚟住啊嘛，咁咪呃租，咁咪嘥咗租咁样，跟住又话你嗰张床我以前摁几下都，跟住就唔好讲啦，好心 好尴。 尬， 好尴尬。同埋 Stephy 就话：，做乜唔搬我张床过嚟啊？瞓翻间旧嘅咪得咯。 因为佢瞓过， 系啊， 佢就系唔想，但系冇谂起。 系啊，同埋佢好奇怪咧 ，Stephy 咧成日翻嚟嘅时候，同黄子华讲嘢都要喺佢间房仲要闩埋对门。 使乜啫？ 点解喺厅度讲咧？ 其实闩唔闩门都差唔多嘅啫。 佢费事啊嘛。 咁既然系咁，就喺厅嗰度讲啦。 但系惊俾人发现， 系啦，即系佢两个都有嘢。 但系佢每次翻翻出去之后就有电话就诶，点解你翻嚟嘅？ 唯一喺个厅度系咩？睇三佬赢波， 跟住佢就咦乜你翻咗嚟咩？ 我跟住你尾啊嘛， 你又大姐咁佢觉得， 同埋阿喵喵嗰个 yes 杂志我都好笑。 哦，我都好奇怪咯，跟住佢竟然话佢以前睇 yes 嘅时候中意佢真系。 但我见到嗰个佢攞翻旧嘅， 佢真系以前嗰个样系呢个样， 我觉得好正嘅。其实 搵翻以前张相， 因为 Yes 曾经都系陪伴我哋嘅一个嘢，你就睇翻嘅时候就觉得哇，一定有呢个机会。 同埋我唔明佢嗰度点解系嗰个电饭煲夹住啲头发去剪咯，佢打翻开咪得咯？ 唔知啊， 嗰度我都奇怪噶， 系咁噶啦。咁佢先铺翻之后，佢剪咗头发啊嘛。 唉，好啦， 系咪先？佢先剪咗，系啊，佢剪咗头发。 系咁，我想用个假发嚟除咗。嚟咪得咯， 系啊， 咁就 仲有游下床之后，我再系咁笑嘅，都应该系去到有一度我顶唔顺嘅，未去到笑嘅时候，就系黄子华同 Stephy 嘴嗰度， 我睇都唔想睇。嗱嗰度咧，我哋一睇到咦咁咯，就想快啲过啦。 好耐冇试过喺个 mon 第一个即系睇到黄子华咁真实咁嘴嘅人， 同埋佢咧影咗好耐下噶，佢唔系影一下就算嘅。 佢一 shot 佢定咗 shot 你嘴啊， 有啲呕嘅， 冇剪接噶嗰度， 真系咁样。见到佢个头喐嗰度咧，跟住我哋做咁 个情况就好似你睇紧男亲女，见到佢嘴落 miss 嗰度咁， 即系佢感觉有少少唔想睇啦。 打到 系啊， 你见到成个院都咁 系， 即刻好冻 ，feel 都有啲，大家都有， 唔知大家可能有啲尴尬，唔知点解佢哋锡嗱，你换转 Stephy 同张继宗锡咯，又唔会， 但 Stephy 同张继宗冇锡过噶， 系。就系瞓喺张床度咗， 系啊！但系佢哋一齐半年，唔系热恋期嚟嘅咩？ 系咯， 佢连 总之我接受唔到你，好奇怪啦。 系啊，你 冇 锡过 锡 嘅时候都奇怪咯。 系啊，即系我先系张亚昌同 Stephy 主要都系瞓埋同一张床嘅， 同埋好似好疏离咁嘅都瞓到。 系啊， 因为佢哋瞓嗰阵时好似唔系揽住嗰啲嘅，即系 就住佢又要转开佢只手啊嘛。 同埋因为可能佢哋嘅一齐嘅戏咧，都系可能一系食饭啊， 系 佢哋唔系亲密嘅，你感 觉佢哋系两异人热恋期拍拖亲密， 觉得佢有几中意咯。张继聪可能好中意嘅， 系佢收埋佢个杯嘛，一早就 系啊， 系咯，佢讲到即系话，其实 一早已经中意佢啊， 你同佢之前我已经中意咁啦， 我唔系当佢大佬，我等三年， 系啊，即系好似你，但我又 咁你当时唔抢，而家先抢， 我觉得奇怪啦又， 我情愿佢，我谂黄子华可能谂我请你当时抢啊， 系啊，大家公平竞争啊嘛， 点知原来而家最后你又同 而家佢咪又让俾佢，因为你离唔开个女人嘛， 唔系，同埋我有个疑问咧，就系点解佢哋有几个人嘅戏咧，都系话。他就撞到屋企嗰个玩具嘅，只脚啊， 即系嗰个四万几蚊嗰个足球机， 有咩含义咧？ 因为有含义，因为男人好中意玩具啊嘛。 我点解佢哋次啲人行入嚟嗰下就踢一踢到？ 只系 get 嚟嘅啫，系嘛？ 我即系话呢嚿嘢好烦咁啊，即系可能又冇用咁啊，阻定 又唔系嘅，因为咧佢譬如因为最近都好多 post 话啲女朋友话啲男朋友成日买玩具，女朋友同佢闹交，可能有啲隐喻系关于呢啲嘅。 我就觉得吓，点解又踢到嗰嚿嘢？咁大个间屋系咪先？佢次次影亲佢哋行过， 佢仲 要 打烂佢添， 爆咗啦！ 跟住我就意思即系吓，又讲又踢一踢，即系个个都踢一踢。 你冇事啊嘛？ 系啊，跟住 你揾个揾得咁突然嘅啊！我唔系嚟揾你嘅， 系你阿哥叫我翻嚟嘅嘛？ 食饭，你食唔食饭？我就系嚟食饭嘅。 咁系咯，我就系谂起佢哋嗰个旧嘢，同埋屋企好多嘢咯，我真系谂下，真系需要咁样。 唔系吓，张蚊整得好靓啊，我觉得 系嘅，好多嘅，好多嗰啲诶，有啲系玩具啊，有啲啲怀旧，同埋咧 阿陈亚力嗰个画嘅咧， 我谂起咧就系 Stephy 话佢系一个保育分子咯。即系佢每次咪一出场嗰场戏，即系话佢咩系嗰啲招牌，啲人画花咗 大龙凤啊。 其实咧，我觉得佢嗰度有啲浮夸噶，佢嘅戏即系好似咧，佢要刻意做一个癫癫地嘅女子 神经啫，即系一掂到就发脾气啊嘛。 系我有啲奇怪，觉得 咁就系要突显佢嗰个角色嗰个立体啊嘛。 好立体咯。 但后屘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帮助。 因为有一啲而家呢个社会系有一啲人系咁啊嘛。 系你掂到呢啲嘢就挑一条筋嘅。 每一角色都有暗示。即是社会上而家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的。即例如打机那些宅男啊跟住可能个女朋友和男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懒是让爱啊全部都有写的。同埋即係有个女神啦林明晶啦。 是。 跟住去到后面我想应该已经是有一场都挺搞笑的是啊黄婉之和啊黄之怀天台的。 哦二嫂 啊。是啦二嫂的嘅又是 OK 的但最正是什么呢原来三佬都不知道二嫂是这个二因为他跟着再讲一次喂不是你是大哥他是二佬你才勾二嫂不是这个二啊你是中文啊即是他两个那你其实当然这个是 get 之外你会觉得啊是黄之和三佬就是同一类人。佢两个都系唔明嘅，佢都系一样嘅，其实 所以咪衬咯， 系改咗少少 VO 咯，就翻，因为我估本来应该黄婉之系话嚟紧就即系团年饭啊，即系新年噶咯，即系如果你仲叫阿喵喵喺度，好似压埋落去，即系过埋就烦噶，特登要改做，中秋之后直踩就落圣诞噶咯，咁你点搞啊？即系有啲位置要就翻咯。 可能佢就咁铺排下啦， 但可以 OK 嘅，可以接受佢要转翻少少 VO 位。 咁佢喺中秋节出嘅，要就翻噶啦。 系啊，趁翻啲嘢。 但我对于佢哋即系呢个，即系可能趁翻佢啲饭啩，即系入边有几餐饭咁咯。 系啊， 佢本身如果佢系喺新年出，系 团年饭都 系好切合所有嘅嘢噶。 咁我中秋都要食，都要做节食饭嘅。 系有少少异曲同工 嘅，都 差不多嘅。 都可以勉强到啦， 嗱再褪落去应该 系 做冬噶啦， 系啊 即系如果佢 下年噶啦， 系啦你冇得你冇得即系吓又要再褪嘅话，系做冬噶啦又。 唔系佢最尾嗰个 game 咪好笑，咪就系佢哋发现嗰个闪卡咯，即系佢哋插咗手指啦。 嗰个唔算闪卡啦，闪片 系闪片啊， 嗰 个 其实真系。全部人都 估到噶啦，由佢一开始话我只红色 USB， 我已经估到，一定系呢啲， 因为大家一齐睇最好笑嗰度就 系， 即系估唔到佢哋拍啲咁嘅嘢， 好笑， 好心。 不过搞翻 focus， 跟住仲话咩？佢话你摆咗去边啊？咁讲，肯定啲唔知咩？ 你啦，咁样而都仲可以继续同佢一齐。 系 啊， 我之前好似摆到有一排翻睇， 有一排睇得多啲嘢， 翻睇翻多啲，好似系摆喺呢度， 好咬啊！咁我唔讲好似，因为肯定啲 系呢度。 估唔到佢哋都拍啲咁嘅嘢啦，好呕噶啦！ 其实点解就系又嚟一次？点解要拍啲嘢咧？真系好容易发生好多个错误都系。 例如唔知佢喺边有冇 copy 啦，话你有冇 copy 啊？咁 你得一只嘅啫嘛， 系 肯定啲。我要将佢磨碎，磨成粉抌咗佢。 好笑， 好即系我睇嘅时候，嗰个系笑到全场嘅人，继游阿床之后一齐笑。 都系，我见到哇， 癫咗！ 同埋嗰度见到佢哋咁样样，嗰啲肉白相嘅就好似石咁， 都几真实啦， 系好真实啦，因为 Steffi 另名面嘅， 系啊， 系黄之华，诶，多教翻 focus 先咁，嗰度嘢系令到大家哇，屌你去到咁准， 咪系咁咯，同埋去屙尿咯，最尾就 屙尿嗰度都系， 系帮佢咯， 好冻， 好牛咯，你系我搞咩啊？ 我觉得男士睇其实应该会更加为之为之哗哗， 系因为佢哋会代入嘅有啲， 系女睇嘅时候可能唔错。即嗰啲妇女可能两个 男人咁样嘛， 好多幻想空间。 唔系我反而佢喺佢戏即系完咗之后后边咪剪咗一啲片段噶嘛， 嗰 度有一度好啲，系黄子华，你手好冻啊，跟住即吹下只手先，跟住再嚟噶嘛，个好笑啲， 真系觉得呕心。 跟住我真系喺度谂，其实咧佢我第即系我睇嘅时候咧，佢又唔得屙尿啊，我第一下谂坐喺度屙唔得咯。 屌最尾佢先， 跟住后屘佢点解唔坐 到 咧？系搞咁耐之后， 同埋佢话佢冇着底裤，佢话咁你平时洗咁多做咩？ 佢要见人嘅时候着噶嘛，系嘛？同埋你边幼稚园噶？同你嗰间咯，快啲啦！ 我都吓，佢平时洗底裤，咁啲底裤系做咩咁？系原来系扮洗，其实佢系冇着嘅。 系我呢啲真系好好有趣。 其 实 我唔明点解要描述张继聪系咁样嘅，即系例如佢，我觉得嗱个戏描述佢系一个好机整嘅男人啦， 系着晒西装。 好多好靓嘅西装啦， 好多玩具嘅， 有好多玩具收藏品啦，即系佢系好中意收藏一啲贵嘅嘢嘅， 系 佢形象系咁啦，但系其实咧，我唔知道你哋睇啦，我觉得对于咁对于佢嘅即系嗰个 角色嘅有咩帮助咯？又唔觉得有啲咩特别？ 同埋佢角色同 Stephy 系冲突嘅，因为 Stephy 中意旧嘢，佢中意新嘢 嘅。同埋佢都储咪储嗰啲旧嘢咯，储嗰啲公仔。 即系我就会觉得究竟有咩对于佢呢个角色建立咯？我唔知系咪怀嗱，首先我怀疑会 cut 咗一啲嘢，令到所以我觉得我冇咗一啲嘢咯。 可 能以前有描述系有关系咯。 但我觉得佢呢啲描述就系正正就话你知佢同黄子华系两个完全唔同嘅人咯。我咪感觉，因为黄子华就是、你叫我唔好揾你噶嘛，我咪唔揾你咯。同埋佢，我觉得黄子华其实有少少自卑，佢色盲噶嘛，即系佢就系影相啊咁啊，但系 系啦， 有似唔好叻，但系 Stephy 就好专注保育啊，又话佢即系佢当然睇到佢对话就话你成日保育我唔瞓觉，即系搞呢啲嘢。 其实系关心佢嗰啲又误会咗， 系啦， 但 系 张继聪就唔会啦， 因 为张继聪 就摊晒出嚟话知，哎 B B 朱月嗱，我买个电话俾你，你唔使抌嘅，我帮你过落去啫，即系好似好清楚佢。 解 Stephy 咯， 系啦， 可能系咯。 但 系 黄子华就嗰啲啊，你咁好啦，我唔讲啦。 但可能因 为 戏始终你唔可以太细致啦，即系你因为你 唔系剧啊嘛， 系啊，就唔系好。我就觉得好似好似 咁，但系嗱，正正因为咁，我就觉得喵喵系好适合黄子华，所以 因为佢先了解佢， 系啊，原 来 佢关注晒，知道晒佢嘅， 即系对于黄子华个喵喵就系张继聪咁咯，即系佢了解佢，佢愿意去。迁就佢咯，配合佢咯。佢话落去食沙爹牛啊嘛，好我落去啦咁啊。 系佢就食沙爹牛啦。 系啦，然后阿张锦昌记得佢食呢啲麻辣嘢要饮啤酒啊嘛。咦，你话俾佢听咪唔系？可能系我以前嘅男朋友讲嘅咧咁。 同埋最好笑就系佢哋讲个 WhatsApp 嗰个误会咯，呢个真系可能系大家。可能都会遇过 呢、 这个 都系香港人 经常性啦， 即系嗰啲 less 原来有啲人对于譬如我哋写一句打咗句字，跟住可能中间个字错，我哋会后补噶嘛。 系啊， 有啲人系唔明噶喎。 系喎，原来有人唔明噶喎。 即系同埋加标点符号咯。 系啊，即系佢话咁加标点符号就好多人都试过噶啦，即系你唔知佢边个停 cut 开，原来嗰句嘢系有少少唔同噶嘛。咁但系嗰度讲话，原来佢咧吓写错咪写翻 OK 咯。佢写 P K， 跟住佢以为佢讲咧， 佢以为 O K 啊嘛，冇问好噶。 系啊，即系佢有少少，我可能原来唔系 咁 嘅咩？ 咁你 bye 咁礼貌讲完嘢咪 bye 咯。 系一个即系 嗰度 系 几正嘅 短信嘅， 同埋因 为 我 觉 得嗰度系一个香港人名嘅， 都系 嘅。好其他国家嘅人，可能我当台湾或者内地咧，其实可能佢哋唔明嘅，因为可能个运用平时佢哋嗰唔系咁样运用法啊。即香港嘅人， 唔系佢哋如烟噶啦，可能 即系我喺度怀疑紧，系咯佢点样翻译咯？ 我 谂 呢个亦都系张继聪同黄子华嘅唔同，就系张继聪可能仲继续去揾佢咯，即系知佢可能发脾气，就之后就会同佢讲唔系啊，即系点点点氹翻佢，系啦，仲会氹翻佢。黄 子华就唔会，黄 子华就啊咁啊好啦，咁我哋黄 子 华 就唔敢揾佢，佢真系真心嬲咗咯。 你话揾就揾，你咪揾咯咁样。系 普遍有啲仔都系咁， 但其 实 黄子华又中意佢个，但佢又唔会揾佢个，真系。 咁呢个就系分别冇办法咯，佢自己我。 但系林明晶会揾佢嘛？ 系啦， 所以佢就会 主动关怀佢，仲 系 最后都去揾佢。 系啊， 其实除咗呢啲，即系呢啲位咧，我几中意个灯牌嘅。 系， 即系佢话嗰个 冇复杂嘅， 系佢话个有冇、啊、你个心入边系有咪有咯， 唔使人哋知，人哋唔使知嘅。 呢、 這 个我觉得几好嘅， 系 同埋阿 Fish 突然间出现，我觉得过得几得意嘅。 我想讲阿 Fish 嗰场咧。我突然间谂起上次佢扮呢个梅艳芳个卡车咁，我突然间一个怀旧嘅 feel 嚟嘅 feel 系， 系啦，我觉得几得意啊！ 但嗰度我想吓鬼片嚟嗰度咯， 系我明嘅。 突然间坐咗喺嗰度，突然间有鬼， 因为佢系天下一嘅艺人， 系 出现下， 系啊 ，OK 嘅， 系 好咯，咁就呢个 大家未睇嘅可以去睇咯。如果你睇，你听我哋讲，觉得几好睇啊，可以。 喂，呢几条友讲紧乜啊？ 系啦， 就系咁噶啦，讲完就咁噶啦。 但我其实觉得 有讲乜？ 好在其实个剧本真系写得好好，因为导演啊陈永生啊新年其实佢写咗好多年剧本噶啦， 系 佢系近年先真系开始做导演， 系 咁我觉得系好好嘅，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个新导演嘅戏咧。可能佢哋本身叻系处理画面啊，其他嘢 好靓， 系但可能剧本系唔得噶嘛。 系 咁，反而我觉得，咦，其实阿新年而家嗰个剧本好写得好扎实嘅时候咧，就算成套嘢可能净系喺嗰个不停都喺嗰个单位度发生嘅、 嗯， 你都唔会觉得好闷或者吓又喺度啊，又喺度啊，点啊？ 系， 即系我觉得系剧本真系好重要。 咁就睇下佢下一套系咩嚟。 咁我期望佢画面再进步啲咯。我视觉系嘅人， 唔知佢下即系下次会系点咯。 上次逆流大叔亦都好好嘅，都系喺沙石。我觉得今次已经又好咗啦，沙石又再少咗。 听上嚟佢系嗰啲好好注重细节好多嘢嘅。 系啊， 不过我觉得有时唔可以太贪心。即系我觉得佢系好好好嘅，但我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个感觉我觉得。 我有啲想睇下，我咁佢下一次会系 系 咯， 即系我想系啊， 系咪即系想知佢点 系 啦？ 系啦， 因为我觉得嗱，因为睇咗呢套戏之后咧，你可能会睇咗好多有啲关于周边嘅嘢啦，例如我睇咗好多关于林明晶噶啦，即系我睇翻我林明晶原来之前诶即系出现过嘅一啲片啦，例如即系我睇咗佢同张敬轩啊。即系睇下呢个人系点噶啦，咁啊睇过佢唱到佢唱歌都 OK 嘅，唔系即系我意思唔系好差嘅，即系唔可以话好好，但系佢唱到歌嘅都，咁有睇过诶，因为诶呢个八姑一周咧就诶请翻诶黄婉之同埋诶导演有一集啦，大家如果睇完又可以睇翻佢哋讲， 同埋原来新年嘅时候，即系较早时期嘅八姑一周咧，当时系宣传嘅时候咧，就已经上过张亚聪啊、Stephy 啊、林明晶噶啦。 睇下佢哋点啦， 我都系睇翻。 因为我睇最近嗰个黄婉之同黄子华导演嗰、那个，都奇怪，点解唔请 Stephy 咧？佢都叫做 请咗， 佢都系个好主要噶嘛。啊，原来可能因为之前请咗啦，可能咁啱冇啦。咁同埋我睇翻 Do 姐访问子华、 哦啊， 即系佢哋本来一月嘅时候去咗噶啦， 新年前 佢哋又系讲翻我呢，点解你会接拍套戏啊？即系阿黄子华又做紧咩啊？咁咯，即系嗰个访问都几得意嘅，因为嗰个导演其实系阿黄子华嘅 fans 啊， 咁佢一直都系想揾黄子华做嘅， 好有趣呢啲关 系。系啊，即系佢就会讲翻点解当初我想接啊咁咯，因为 Do 姐 系啊，个导演嘅心情，即系如果我系唔系佢嘅 fans， 我都好想哇，有人跟住佢一齐做嘢。 佢都话佢唔敢讲嘅，即系好似好假 啊。 系 啊，啱唔记得 Do 姐问定系谷德超问佢，你觉得呢个戏最大难度咩？最大难度就是我拍嘅时候要抑压自己系子华神嘅 fans， 我要扮冇嘢。 可能佢好多好尴尬噶嘛， 好认真咁样去拍，拍完之后就可唔可以影张相？ 系，跟住 仲要不经意咁样， 应该系谷德超，因为都即系成日问另一个问题嘅，就话佢话诶，点解你佢问 佢 好衰，佢就话你唔改佢啲嘢咩？咁嘅样系 你中意改剧本噶嘛？ 因为黄子华就话原来咧，佢反而佢话佢今次就好尊重啊导演，佢话觉得佢都 落咗好多心机， 同埋佢改咗好多次噶啦。咁个导演亦都话咧，佢听咗大家嘅意见，不停咁样修改嘅。咁、 啊、 所以佢就话，黄子华子华仔意思话佢冇特登再去改佢嘅嘢噶啦。 唔系啊，你以前改噶嘛。 系啦、 啊， 跟住但系 你改埋我哋嗰啲噶。 都真系咁啄佢话，你唔好你又唔改人哋啲嘢噶。 其实我都好有趣嘅，即系有阵时，譬如之前阿毛姐同埋阿彭秀慧就上咗都姐嗰度访问啦。咁阿都姐系话你毛信君， 系佢哋又系咁， 你 唔会 系啦。你唔会话快啲啦，我眼瞓噶啦。咁 但系 佢又冇， 但系猫姐好劲喎，今次陪佢玩咁多嘢、 啊， 你试戏你都去 啊？跟住佢即系佢， 仲要唔系佢两个？ 系啊， 嘥 即 嘥时间。 我怀疑咧，佢哋可能都有共通点，就可能佢对于呢个导演佢 好有信心， 他喜歡或者佢中意佢嘅嘢，所以佢就唔会点样去挑剔佢嘅嘢。 同埋可能 而去， 因为黄子华佢之前做过导演， 佢知道 佢可能明白咗导演呢个位，其实佢做嘅。 你想咁嘅，你就不如尽做翻 佢， 试 下喺 佢 个角度咯。 可能同埋我觉得佢两位咧，可能都系对于呢个导演，佢系中意佢嗰啲嘢，就想不如佢人哋系点样咧，我尽量 系啦， 做翻佢想要嘅，就唔系去话你唔系应该咁嘅。 希望投入呢个一齐整好 佢 有心咯，真系 角度咯， 付出咗个心咯。 嗱，以前都咁讲啦， 系 啦。 收咗钱就走啦， 系即系可能佢哋以往点解会有做出一啲例如改人哋啲嘢或者加自己啲， 因为 觉得 真系唔得， 唔满意咯，真系唔够好。 而呢个导演可能对都系要求好高嘅，可能佢 就 觉 得唔几好咁系啦。 我哋吓，如果都系嗰句，你未睇《反攻心》就去睇下啦。突然之间讲到 Do 姐十九年， 系咁噶啦， 系咁噶啦。 或者你听完我哋讲，你都可能去睇噶。 我哋反驳下我哋咯。 系啊，中意咪反喺留言嗰个反驳， 可能都系反驳 你可以留言话，我觉得好难睇，笑唔出。 哇，你哋讲呢啲我都觉得唔系嘅咁啊。 呢套好睇咩？ 系咯， 嗰啲咧， 我真系中意睇《合家辣》咧， 都好辣都好睇。 系啊， 咁如果你觉得唔好睇，你翻去睇《家有喜事》，《家有喜事》都好睇。 系咪你唔满意啊？你都系睇翻嗰啲。 唔好睇，但系都听晒我哋讲咧，就好多谢你啦。听到你呢度嘅话， 或者你瞓咗嘅，而家再听，你咪瞓咗啊？醒未？ 醒啦！ 嗱，你可以喺 part one 嗰度再听一次。 系啦，嗱，如果你而家突然间醒翻嘅话，唔紧要，再揿翻一次，再瞓过，拜拜。 唔系啊，佢话佢成日都揿翻噶。 好啊， 我怀疑佢听极都系第一二集啊。 仲听紧最经典鬼故， 我真系觉得咧，其实咧嗰位听众啦，我唔记得佢个名添，而家咩嗱，我唔记得咗。 你读过佢嘅留言喎。 我喺呢个好中意听我哋节目瞓觉听众，你快啲而家去听翻《地狱二拣一》啦，嗰一集听多啲，去增加嗰个点击率啦，系咁先。 而家佢唔系最低噶， 或者你听完之后话知究竟你拣黄祖蓝定陈百祥？ 唔系黄子华咩啫？ 唔系黄 祖蓝 啊！ 你俾啲咁难拣嘢。 拜拜。 Yo, what's up?